界最远的诗篇。

悠悠，魂牵梦萦何时休，几度回首，几度凝眸，几度相思，此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却上心头， 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这个时段最后一首歌曲，请欣赏彭羚的《随爱而飞》。

笑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

初的情怀，是祝福是埋怨终究要面对，是欢笑是泪水自己心甘情愿。耶耶耶耶，谁是错谁是对再也无所谓，这是我的选择绝不能说。 去计较公平不公平。 拉近地狱的平面，